的心里。 吃过多少苦，等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。请为10033情感纪念册，纪念册。 说到歌坛当中的歌手呢，会有分很多的一些等级，可能有一些是天后，有一些是国际型的歌手，还有一些可能是小众歌手。而顺子呢，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一位国际范儿的歌手，因为他的唱法当中、嗓音当中所涵盖到的各种曲风真的是非常非常多，它的元素也非常多，所以有时候你会特别佩服一些歌手能够把握好各种曲风。来听听看今天的第一首歌 Open Up 顺子。 这是个讽刺的交集，是你太残忍，还是我太天真？你要我来纠正的出息。

边刚刚听到的是陈爱飞的《宠我多一些》，最后要听到王力宏带来的《心跳》。说到王力宏呢，大家都知道他的一个称号叫做优质偶像，因为在歌坛当中呢，他的创作非常棒，并且刚刚出道那个时候呢，他又说给他几年时间一定会超过周董、周杰伦，再度说他跟周杰伦之间的比较，我觉得各有千秋，各自的曲风都不同，每次你会觉得王力宏的歌非常好听，但你要自己去唱的时候会发现难度非常高，就像今天要听到了这首《心跳》。 想跟我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哦，你又在哭泣，我给不了安慰，我又在摇头，有那么点后悔，爱情的发展你难以回头，却无法往前走。但身不由己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能撒几个问号，爱帮我们流多少眼泪。你的眼神充满魅力，带走我的心跳，你的温柔如此靠近，带走我的心跳。你的时光早已靠近，能不能给一秒，等着那一天你也想起那悬在记忆中的美好。想跟我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能撒几个问号，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。你的眼神充满魅力，带着我的心跳，你的温柔如此靠近，带着我的心跳。一段时光早已开始，能不能给一秒，等着那一天你也想起那悬在记忆中的美好。 下真情真心错过。聪明看世情，糊涂一颗心，我要付出所有的感情，只要你肯说温柔只为我，明白我在寻找什么。 有情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5月8号星期一，农历4月13。一周的开始，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一周天气展望。目前来看，本周的多云和晴天是最多的，周一周三多云转晴，周二是全天的多云，周四呢是一个完整的晴天，到了周五又是多云，周六会是多云转阴，更长时间的话预计周日是多云。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情况，比较热了，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8度到32度之间，夜间的最低气温14度到17度之间，

人呀，若愿意共度，雕一个种子入尘土。荒野青山，荒原奔放，不敢沧桑，只问痴狂。天在天上，人在人旁，忙去夕阳月光。 伍思凯的这首歌叫做《五月光》，稍后要听到是近邓紫棋的作品。说到邓紫棋呢，在歌坛当中的年轻歌手当中算是佼佼者，因为其实每年的一些选秀比赛非常非常多，而邓紫棋她并不是参加选秀出道，却是在真人秀 TV 秀我是歌手当中让她一炮而红，被更多的观众所熟知。今天一起来听听看邓紫棋。 愿我收下的玻璃瓶，埋藏我多少的曾经，多少孤独的深夜，多少眼泪，这是我闭不上的眼睛。打开我的玻璃瓶，让你放开我从前。虽然当我还没遇见你，曾经被谁伤了我的心，至少现在我拥有你。 我和你 一只翅膀相拥就能飞翔， 以后每 一分一秒我都拥有你在身旁， 一呼一吸都想着

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购房报销往返费用，惠州观光看房团报名电话：廊坊0316715530，715530。报名截止时间5月5号，详情搜索宜居惠州，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心放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们都来听啊。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，告诉我，不要偷偷摸摸地走，像僵尸一样弄半年。如果说你真的要走，把我的唱片还给我，在你身上点点油油，我可以还给我妈妈。什么天长地久，是随便说说，你爱我哪一点，你也说不出口。你认识了帅哥，就把我丢给他，天气热的夏天，心像寒冷冬夜，想要买酒来浇忧愁。 之后要跟你听到刚刚的这首歌曲是张震岳的《爱之初体验》， 随后会继续分享到歌坛当中的这个小时代天后啊，孙燕姿带来的任性。说到孙燕姿呢，最近在真人秀节目上面有看到她现身，我会觉得孙燕姿的歌曲有一种回忆杀的感觉，就包括是80后90后对她的歌曲非常熟悉，应该都是听着她的歌长大的。随后要听到的是今天九点末尾歌曲孙燕姿的任性。 喜欢听歌，感人的歌，它让我觉得爱是对的。睡不着，我就醒着，不再让日子被打乱了。寂寞很吵，我很安静，情绪很多，我很镇定，因为不如所以放弃，不愿再被痛心，固执算不算任性的要求，付出也可能看不到结果，终于你还是选择了放手，用逃避让感情犯错。

启贤，人生如梦。 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，在人间不停地吹送，走过了春夏，见过了秋冬，用看戏的眼看待繁华梦。渐渐我发觉人生就像梦，像蝴蝶穿越了时空，有多少真实，有几分朦胧，又哭又乐又笑又痛。 人间残梦，梦里纷纷碎动，心在红尘中，醉在红尘中，而不匆匆，融融入梦。人间残梦，梦里纷纷碎动，爱在红尘中，恨在红尘中，何不潇洒如梦。日升日落，潮起潮涌，梦里有爱，何必怕人去楼空。 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，在人间不停地吹送，走过了悲欢，转过了聚散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。醉在红尘中，何不匆匆，融融入梦。 人间残梦，梦里纷纷碎动， 爱在红尘中，恨在红尘中，何不 砸入梦，日升日落，潮起潮涌，梦里有岸，何必怕人去楼空。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，在人间不停地吹送，走过了悲欢，卷过了聚散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。走过了悲欢，卷过了聚散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。 每一次听到老牌歌手的歌呢，都会想到歌坛非常早期的那个时候。那个时候好像发行专辑特别简单，不像现在好像要做音乐做唱片是一件不太容易很艰难的事情。而在当年，只要你唱功好找你符合当年的偶像的那个范儿，你就能出道，就能唱歌给大家听，发行专辑了。今天的这首歌刚听到的是《人生如梦》，随后彭俊会带来《当我们同在一起》。 和世界脱离，

2004年出道的许美静呢，当年在歌坛当中刚刚发生就有吸引到很多的大牌音乐人制作人，包括很多唱片公司对他的青睐，其中像当时的李宗盛大哥呢是力邀他加盟到滚石唱片旗下，但是他婉言拒绝，理由非常简单，就是希望能够继续跟新加坡的创作才子陈嘉明去进行合作。而事实证明，在随后几年当中，他跟陈嘉明合作的很多张唱片专辑销量都非常不错，所以其实有很多人会揣测他跟陈嘉明之间的一些情感的纠葛，就像他的第一张专辑《明知道》当中的这首同名主打歌《明知道》一样，是不是唱着就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一些情感。接下来会听到的是潘玮柏潘帅的《路太弯》。 我在这里计算终点的距离，下一站有没有更期待的结局，眼闭上眼看不看得见过去，看不看得见原来那个你幸福的关系。路在弯梦在转，错过的人已不在，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，不再问爱在转，明知忘记会很难，我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。看得见原来那个你幸福的关系，路在弯梦在转，错过的人已不在，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，路在弯爱在转，明知忘记会很难，我一路上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。付出过是不是仅换得回希望？或许再乱，世界最宽，缘分毕竟再短。路再弯，梦再转，错过的人。不再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，路在弯爱在转，明知忘记会很难，我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，我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。 那那那 浮躁，情歌总在耳边绕，有人哭，有人傻傻的微笑，想很多，睡很少，多愁善感的好笑，现实界大又吵，两个人刚好，爱情黑皮书，恋人听不得到，终身不变一却不知道，温柔捆绑瞬间燃烧，谁也逃不掉，爱到发狂是无边道，就是不能少，心里乱心浮躁，情歌总在耳边绕，有人哭